城的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山，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赫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在9月3号到4号举行。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从9月1号0点到4号下午6点活动结束，对相关活动现场及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朝阳区国家会议中心周边9月1号0点到3号下午6点活动结束，北辰西路、大屯路、国家体育场北路及区域内道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可绕行大屯北路、北辰东路等。3号早6点到下午6点，大屯北路地下隧道、汇中路地下隧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可绕行安利路、北五环或北四环。人民大会堂周边9月3号下午1点半到晚上10点，9月4号早8点到下午6点，广场西侧路、大会堂南侧路、西侧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可绕行天安门广场东侧。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东二环路、长安街、建外大街9月1号到2号进京方向、9月5号到6号出京方向将频繁实施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为确保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顺利召开，今天起到9月6号期间将加大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运力保障，请广大乘客给予理解和支持，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错峰出行。昨天，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上线，同时京津冀地区签署了旅游信用协同监管合作备忘录。来听报道。 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从2017年3月30号开始建设，运用旅游大数据分析手段和信用管理技术，基本实现了信用信息的归集、查询、公示、监管、预警5大功能。北京市旅游委行业管理处副处长李化介绍说， 目前呢，平台聚集了1.7亿行业的数据，1000多家旅行社，有500多家星级饭店和200多家 A 级景区的详细的信用档案，都已经在平台上实现了我对公众的查询。 出游之前，市民可以通过信用旅游官方网站或者是微信查询旅行社、导游等机构和个人的信用信息，降低旅游过程中产生纠纷的概率。 我们承诺化解纠纷，及时通证。 上线仪式上，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还组织了旅游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宣读了诚信守法经营倡议书。其实对于诚信的重视反映在很多方面，平台与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也方便行业的管理者对失信企业多网公示，加强重点监管。市旅游委行业管理处副处长李化说， 截至目前呢，我们是与北京市的发改委啊、交通委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如果进入了我们失信的这种黑名单，在旅游行业我们将会限制他入住星级酒店或者是参团这个出境游，及他如果这个失信企业的法人来申请旅行社还办理导游，这个我们都会加强严格审核，这是在这方面会做一些联合的奖惩措施。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清风拂面，空气清新，适宜您户外活动。但是由于紫外线照射比较强，外出呢应该遮阳防晒，并且注意补水润燥。 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明显的上升了，处于偏高的水平，而且秋季草本花卉的致敏性非常强，花粉过敏的朋友们外出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欢迎各位来到住在876啊，今天是周三，艳阳高照，天儿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而且呢，好像大家会对这个有所忽视。 嗯，不是， 我觉得是有所忽视。 哎，相比之下，我相信我跟艳红应该不会太忽视。 可能你们年纪到这个， 呸，这两码事儿。 是这样啊，现在大多数人在装修自己房子或者在购买房子的时候，一般我们去看一些新楼盘，人家都说，您看我们这个儿童房设置多好，尤其现在二胎政策出了之后，您去看那些相对好的楼盘，人家都把儿童房布置成两张床。 嗯， 但是你看哪个楼盘说，您看我们的老人房设置的位置多好，从来没有过，没听说过。 嗯，对，这个是一方面啊，但是呢还有一方面，就是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就是无论你的房子多大，你永远觉得缺一间。哎，缺一间。 嗯， 哎，所以这不管是大还是小嘛，只要你在设计包括装修的时候，哎，你想未来要跟你在一起住的都有一些什么样的， 哎， 你提前给布置进去，我觉得也 OK 了。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周一的时候会收到一些问题，大多数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们家可能是个一室一厅，但我们家的厅还挺大的，现在需要一个房间把它扩出来，我们就会问，您是扩出来干嘛呀？啊，有孩子了。哦，那就是让孩子住，嗯，让爸妈住，因为爸妈要过来帮着带孩子。啊，所以其实我一看啊，就看那个房子，您怎么设计，爸妈住的那个房子，好像都不是特别好的房子，都感觉像是临时性的一样啊。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甭管家里有孩子也好，还是到了一定年纪，父母需要赡养了，可能会需要搬过来跟您一块住了，或者说您的父母可能还不到搬过来住的这个层面啊，这个时候。但是我家里边要留一间屋子留给父母来住，父母过来看我的时候，过来在这儿待两天的时候，我把哪间屋子给父母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跟父母不是住在一起的，那父母的房子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房屋的设计包括他的结构包括他的家具还适不适用于他越来越大的年纪来住呢？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问题。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我们怎么能给老人设计一间或者一个居所，让他们能够更愉快的、更 安全的、 舒适、 舒适的度过他们的晚年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老人房该怎么设计、怎么选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周三，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设计师。欢迎艳红。 大家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哎，说到老人房，你有这样的一个 经验吗？ 哎， 我有点发言权 哦。 因为原先婆婆啊一起住，现在是跟父母一起住，所以对老人的需求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嗯， 毕竟像刚才小胖提到的，我到那年龄了。 开玩笑的， 就是上有老下没小的年龄。 对对对， 这时候重心还是在老人多一点， 王伟老师还少一点。但是呢，就是有了老人呢，考虑东西确实是不一样的。 当然， 就像我现在这套住房购买的时候，其实第一想到的是，因为我公公去世以后，婆婆要过来跟我一块住，所以呀，选这套房子第一喜欢的就是因为它的老人房的位置非常好。 哦， 采光比较好，挨着科卫也比较近，卫生间呢又是明卫，满足了老人的一个安全问题。再就是这间客房它是靠近入户门厅的，老人他的起居时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嗯， 他早上出去遛个弯，他不用担心说会吵到我们会怎么样。啊，当然也有点小私心，就是我可以睡点懒觉。所以老人房的这个在整个家居布置的方位时候，其实是要考虑很多种因素。 嗯 啊，从它的安全、作息呀、啊，还有很多采光啊，这些都要一，咱们可能下面要讨论一下。 嗯，对的。哎，就刚才艳红说那，我再多说两句。就比如说你现在要买房，然后买的这个房子未来选择，无论是给老人单独住的，还是说你要跟老人一起住的，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多注意一点。 哦， 比如说第一，就是最好有一点偏向于老人，我只是这个意思啊。 嗯， 比如说第一，如果要是买高层建筑的话，最好别买的太高。 嗯， 因为 容易恐高 啊。不，如果某一天，我只说如果某一天电梯坏了， 嗯， 老人上下可能是个问题。 哎， 对吧？如果老人说啊，我就在家呢，电梯坏了，这个还好。如果他出去遛弯了，电梯坏了，他怎么回来？ 是， 对吧？然后再其次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买了一个小板楼，比如七层或者八层这样的，最好是有电梯的。 嗯， 那你买几层也 OK， 对吧？ 嗯， 千万别说好了，我买了一个六层的房子，我选择二层或者三层，可能你现在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随着老人的岁数增长的话，真的上下楼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如果要是说你选择一层，我倒觉得也挺好。如果一层， 嗯，对，很接地气嘛， 有个小院子，可能对于老人来说也非常的方便。 没错，一看就是有经验的，一个是孝顺的儿子，一个是跟女儿一样孝顺的媳妇儿。 嗯， 多好啊！谁娶到你，真的是幸福啊！ 这个，女儿也好，儿媳也好，其实人生下都会有双向父母，等你以后结婚，都会是四个老人必须要孝顺。 是的，是的 啊，这不是上高调，是因为真的我是。真是到这个岁数才体会。原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只是说传统文化熏陶，你觉得说应该那么做，但是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两边没有区别。 嗯，一定是这样的。刚刚哥其实说了一个新房，就是我给老人买一套房的，其实现在还蛮多的，包括就是可能在北京不是特别多啊。 嗯， 就是我说意思是在北京买更多的，可能我买一个养老房。 哎呦， 找一个空气更好一些的，景色更美一些的，相对配套也成熟的啊一些地方，买一个老人房，让老人呢，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去那儿过个冬，夏天的时候去那儿度个夏，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也有发言权。 哎，你看是不是 有经验？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就像哥说的，第一，因为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他的小区到底是怎么样的，万一要停电了，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在买新房的时候，大家会知道，一般买一层的都是给老人用的。 嗯 啊，一般年轻人反而喜欢住高的。 对，因为看得远吗？ 对啊， 对 啊，反而低的一般都知道，哦，这是父母要买的，或者是给父母买的等等等等啊。这新房咱们先放在一边，一会儿我们可以比如说到的时候再聊起来。现在还有一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有房子了，而且呢也有一个房间是可以给老人住的，那这个房间我需要怎么布置呢？ 或者说首先我们要说的这个房间最好选在哪儿呢，哪个方位更好一些呢？ 嗯，其实大的时候他他对这种就是阳光啊什么的就会更需要，因为他们在外出的时间不多了，在家还不如让老人跟孩子在做最相对近一点，你们可以稍微摆那远一点。但是呢如果说两个房间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如果那个房间可能说大声说话这边听不到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安一个呼叫铃。半夜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不舒适了，他能在床头上或者在他方便的位置一见你就会提醒你。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所以这是一个房间的一个选用，再就是他的卫生间的选择。刚才我提到了说我给我家老人婆婆选的房间是因为那卫生间是明卫，因为老人有个习惯就是他们很节省，有时候上卫生间他舍不得开灯，只要能凑合看到就可以了。白天还好，但是晚上夜间的时候容易绊倒。但是我们那明卫呢，外面因为对的是有马路有路灯，这样的话他晚上如果不开灯其实也是能看清楚的。所以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也是增加小夜灯了。这样的话他晚上就算他不主动去开灯，但是本身是已经有配了一定的光源在那儿，不至于绊倒啊或什么出现问题。这是要注意的两个点。 其实有一些细节我们还需要注意，刚刚您说的就是噪音的一些互相影响。 对， 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原 来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我爸是一个特别爱看电视的人，其实就是伴随性的看电视。 对，他也不认真。 对，基本不看，然后看看报纸啊，要不嗑个瓜子啊，或者拿手机看一看短信什么的。但是随着现在短信里边的程序越来越多啊，吸引他的也越来越多，现在我回家几乎是无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人啊，为了防止互相干扰，每人买了一特好的耳机，啪插手机上，一个看韩剧，一个看那种小视频，互相刷。我叫人家根本听不见，妈，妈，没人搭理我，就根本没人搭理我。 那你不知道给你妈发个微信？ 这个他一定会看。 好嘞，关于老人房其实我们要关注的地方非常多，而且尤其是特别细节的东西。 对， 今天争取咱们把一些特别关键的细节点跟您说到了。当然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老人房的这个话题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找到住在876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老人房的设计啊。首先说到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想聊很久了，因为之前看过一个也不叫真人秀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节目，装修类的节目，就是专门为老人房打造一个房间，是一个老宅子，等于重新规划了一下它的动线。在之前他们做了一个测试，非常有意思。现在好像是有一种什么装置，然后你就穿在身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变老了之后腿脚不方便，你的腿包括你的手能够触及到的高度以及你所感受到的那个不方便的程度到什么样子，他给你穿上了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 还真的是这样。 嗯， 原来可能年轻的时候父母都觉得哎没问题，我这天天都哪儿都挺好的，我开窗户什么都没问题， 嗯， 包括弯腰去插插座儿什么都没问题。但是真的到他们越来越老，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那个时候轻易能够够到的门把手或者窗户把手他们就够不到了。所以现在你觉不觉得作为设计师来讲，这些我们要不要提前去考虑到？ 肯定是的。 嗯， 这个就是像咱们刚才说到最后一个问题，门把手大家经常忽略。 嗯， 可能是有些人在装修的时候可能会注意说啊，我不能安球形锁，因为不管是老人还年轻人，可能求生锁都不太好钻动。 嗯， 啊，那我把安一个直把的，或者是说这个把稍微长一点，把手稍微长一点，那不一定只有一定的弧度的啊。但是还有一个开门方向，可能咱们都没有注意老人的一个习惯，因为老人岁数大了以后呢，特别是卫生间啊这种地方，或者经常出入的房间，一定要门朝外开。 嗯， 因为他一旦摔倒了，你门朝里开你是 推 不开 的，可能就堵着门了， 对 是吧？ 嗯，对。然后再就是说这个他们住的房间不要有门槛儿， 嗯， 哪怕是0.5公分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嗯 嗯，这个是我亲身经历过，因为我奶奶的房间是真是高如地面，就是1公分一个门槛，但他进门摔倒了就再没起来。 哎呦， 嗯，这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不注意。还有如果家里老人是坐轮椅的情况下， 嗯， 然后0.5公分他也是自己是摇不进去的。 对， 嗯， 对， 这个呢就是大家在装修前期多想一下，因为父母都有老的那一天。 嗯， 可能说现在父母还是50-60岁，感觉他们身体很健康，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就一年时间突然他会有一个身体急剧的变化。 嗯， 这个呢是咱们要提前做准备的。 嗯 嗯，包括门把手，我原先只是关注了朝里开外开或者是它的形态。我突然前两天我母亲跟我提到了一个问题，我没有注意它是左撇子，门把手在它左侧的时候它往里拉它不方便。 哦， 他跟我提到了说你们家的门开启方向不对。啊，我说不对吗？我还说每个开启方向我还真经过研究的。 嗯， 但突然发现我是右手习惯，他是左手习惯，确实他会拉起来不方便。 嗯， 就其实咱们可能觉得哎，你左手右手你能有多大区别呢？ 嗯， 但他的劲儿真的就是岁数大了他这手劲儿是不一样的。 嗯 嗯，这个呢可能大家也要做的时候要多跟沟通，多留意这些细节。 嗯， 这些可能很小的一件小事儿，对他就影响非常大。 嗯 嗯， 而且我看到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窗台。 嗯， 窗台呢，像原来我们可能也忽视窗台的一个作用啊。 嗯， 你没什么呀，那不就想放什么放什么呗，反正就那么大点地儿。 嗯， 但是说老人房的话，最好把窗台能够做的稍微宽一点， 加大，他们所有东西都愿放窗台上，因为窗户那亮堂，他能看清楚。 对，养的花啊，包括扔个线啊， 嗯， 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往窗台上这个放。 嗯， 啊， 嗯， 尤其呢，可能在那边你如果做的宽的话，甚至你可以做一个扶手，就在窗台的旁边，这样的话呢，它就更方便能够扶着。那但是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了，也是那个节目里边说的。 嗯， 设计师当然当时就非常细心的观察到，就是因为他现在要装的这个房子给目前的这一对老人来住的话，他们其实还没有那么老。 嗯， 还身体都非常好，但是父母担， 嗯， 就是子女担心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嗯， 所以呢就说他不希望把这些什么栏杆啊什么的就过早的装上。 嗯， 这样的话可能给父母是一种心理压力。嗯， 但是没关系，我当然可以预留。 对， 对吧， 就是， 那个地方我就未来也可以往上加。 对， 没问题。 对。 嗯， 还有呢，人家这个设计师就直接怎么弄呢，他把这边所有的扶手类的东西啊， 嗯， 他把它设置了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柜子。 嗯， 我这个是衣柜。 嗯， 我把衣柜，现在咱们都知道一进门的时候一般会有一个鞋柜。 嗯， 最通常的一个做法直接通天。 嗯， 中间留一个小缝。 啊，放手包。 哎，放一些手包啊。嗯，放一些装饰的东西啊什么的放在那儿。它呢就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方式。 嗯， 只不过它会把这缝放得低一些。同时它也具有了把手的功能。 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与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欢迎艳红。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孝顺的三个人一起来聊一聊怎么装老人房。 是，其实咱们刚才说的很多东西都是细节性的东西。 嗯， 我相信啊，子女如果够孝顺的话，或者说设计师他相对有经验的话， 嗯， 应该能够设计出这个房间还是很适用于老人的，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其实大的问题呢，大家都会想到，只不过是人生都是要再成长的，他只有经历过一些东西，他才会想考虑这个不变。就像刚才夏明同学也提到说，他只有套上那一身特殊装置衣服，才能知道老人他的手能抬到什么样的高度，他的腿脚他的抬能抬到什么高度。经常咱们可能想呀，这不就放了个地垫吗？他怎么就会绊到呢？啊，那个地方不就是稍微抬抬手不就能够到吗？ 是的 啊，包括咱们开关的一般的插座的这种高度，说怎么就能让老人摔到呢？ 嗯， 这些其实真的，当他岁数大的情况下，老人的房间真的前期就要考虑到。 嗯， 像那些扶手什么是可以后加的，但你的开关的高度、插座的高度，这个是一般在装修时候就要一定要考虑进去。 是的，是的。 如果装修没有考虑到的话，我建议大家加一个东西，一个是关于插座的，就是加一个插排，给它提到一定的高度，就让它不要弯腰低头就能达到那个高度。 嗯， 然后呢，开关呢，就是可以给它加个遥控器。 嗯， 其实如果在装修前考虑到这一块，可以把家里的所有开关全都安在离地90公分。 嗯， 老人坐在那个轮椅上，他也能开，他不用抬起手，他也能开。 嗯， 家里的小孩都可以开，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不错的。 是的。 嗯，只不过咱们传统的可能常规习惯放到1.4米的高度了，但如果他要坐在轮椅上够这个位置，他容易摔倒。因为他往前一倾身子，啊，说别插矮一点的插座的时候，他也要前倾身体，都是容易出现危险的地方。 嗯， 特别家里老人如果血压高啊什么的，你平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他蹲下或低头这动作真的要增加很多的危险系数。 对， 嗯， 有的时候家里边要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懒的家长父母， 嗯， 其实还挺好的，就是。作为这个家居使用来讲啊，我爸就是一个非常懒的人。我从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有那种遥控的插线板，或者说是一种装置 啊，灯的遥控器是吗？ 灯的也有，然后就是电源的也有。 啊， 当时呢，不是像现在真的像一个遥控器似的，当时是一个小皮球，你一按它呢，就发出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呢，就可以让它的那个遥控器断电。 或者是给电。我们家当时所有屋子的，因为所有屋子都有电视，所有屋子的电视开关都有这个东西。我说爸，你按这个是，你看着看着不就困了吗？对不对？你困的时候你还下来关电视啊，呲儿一按就行了， 断电了。 现在依然还有，现在更高级了，人家换正经的遥控器了。 对， 我爸的床上摆了大概得有四五个遥控器。 嗯， 说这个是干嘛的啊，这个是干嘛的，而且说哟，现在这个可好了，原来都是一个这个装置插一个电器，现在能插好几个。你看啊，这个都是管灯的，这个都是管电器的，这个是可以管那个充电器的。哇塞，厉害。 我建议夏明，你给你父亲下一个 APP， 用手机一键启动，省得那么多的遥控器。对， 现在有这个了哈。 对对， 完了吧，更高级了。 完了，肯定人家就摆了，我告诉你啊。来，接下来咱聊一聊几个重点的区域。 嗯， 因为我觉得家里边除了老人的房间，可能有一些我们还没聊到的，还有一些重点区域是老人经常会去的，这些地儿的可能一些安全问题啊，或者我们没注意到的东西还挺多。一个比如说卫生间， 对， 一个厨房，还有自己的卧室，基本上也就是这三个。 是这样的，其实自己的卧室呢，大家都会那个考虑的会更多一些。 是的， 自己卧室就如果采光安排好了，家具的选择，床稍微高一点，硬一点，然后居中摆放。让它四周这三遍最好是有通道，这个通道尺寸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原先呢有习惯，就是说我留五六十公分，我能过人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考虑到有一天也许要推轮椅过去，哪怕你不能掉头，但是要轮椅靠到床边，这个尺寸就一定要留到八十公分以上了，就是最小尺寸有七十五公分的，还有的就是在卧室空间里头一定要留一个轮椅可以掉头的一个尺寸空间，就在一个区域里，再就所有的家具尽量的靠边，不要在中间有零散的东西，再就老人房，我不建议用局部的地毯， 对， 因为那样容易绊倒。这是在卧房里，在卫生间呢，防滑很重要。其实除了用防滑砖，还有就是如果你对这个防滑砖没有信心的话，我建议可以用些马赛克。它防滑效果非常的好。再就是尽量的不要给老人，岁数大的老人安排浴缸。如果想就是老人非常愿意泡澡的话，安排一种老人专用的可侧开门的浴缸。就是他坐上去，他可以打开一个侧门，平坐进去以后，那个门是密封的，他在里头泡。这个就一般是一些医院专用的这种浴缸啊，这个是他能就哪怕他坐了轮椅都可以坐进去洗澡的。然后再就是防滑垫和卫生间的扶手和卫生间的淋浴区的侧座椅，因为老人在洗澡过程中，一个是怕滑倒，一个是怕晕倒。淋浴区的淋浴门一定是朝外开启的，而且这个淋浴区的淋浴屏不能坐到顶，因为它会有个气压和空气缺少的问题。这个几个点注意到了，其实问题都不大。像咱们的厨房要注意的就是，厨房经常老人去，可能说我们家里做饭不用老人，或者说老人就简单的热个菜啊，洗个东西，这些他需要的话，如果后期有轮椅这种需要，水盆和灶台下要有一个空间腿能放进去的。而且橱柜的高度不能超过75公分，因为标准橱柜是在80公分到82公分之间的，所以这个高度大家要注意一下。再就是老人的卧室里头跟厨房有关的，就如果要为了他安全，你可以把一些设施移到他的卧室里，就是给他用于安排一个水吧柜，他有直饮水可以加热，他半夜起来喝点热牛奶呀或什么，他是不需要再上厨房那种可能会有危险的地方。这些都注意到了，我觉得大体问题是就可以避免很多这种突发意外了。 对，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啊，因为我这两天在看一本小说叫下一个就是你，然后他这里头就提到了，因为外国的朋友都可能就是子女都要分开住，孩子无论是几个都有自己的房间。然后他里头提到的一些其实现在咱们这儿也有，比如就类似于 红外监控系统、就当你去上班了也好啊、或者说你在你的卧室然后听到楼下也好啊，或者说隔壁房间有什么动静啊，你可以通过这个能够监测到，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你比如说是不是在卫生间有呼叫器呀、然后包括在厨房，现在厨房也有一种监测器，就比如说老人可能脑子不太好使，他可能忘了关火了啊，可能有煤气的泄漏了啊、监控器都会有警报等等，这些如果安上很便宜的， 是 也 OK。 是说起监控器啊，有一特好玩的事儿。我有一朋友家里边是江西的，他们家是在一个就是山里边住，自己呢是一个院儿，整个村子其实每户离得都还挺远的，不是说紧挨着。然后他的父母呢年纪也比较大了。他就不担心自己的父母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什么意外，他就买了那种什么大眼睛也好啊，就您说的那种监视器。一开始父母特别反对，说你安个这个嘛，你监视我，我岂不是干什么你都知道了。解释了好长时间啊，说那你就安吧。安完之后每天晚上他父亲都会做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家不是有院子吗，他在院子里边安了一个。每天晚上他父亲都拿一梯子爬上去把那个监视器给摘下来。后来他就打电话问他爸，你干嘛每天晚上都把它摘下来？我怕丢了。 我说这不增加了危险性，还要爬到梯子上。 特别逗。然后说没事儿，现在谁偷那个不行，这么好，好几百块钱，开玩笑呢，不行，不能放外边。后来他说那您这样，您就别把它那个什么放在外边了，咱们就安屋里得了。好吧。哎呦，我觉得这父母真是可爱。 我这还是挺方便的，因为便于你在晚上，如果说比如说咱们半夜有起夜的情况下，你看一眼老人不需要开他的门， 对， 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其实现在很多人是用在了儿童房， 是 啊，但老人其实更需要这个。 是 好的，这个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再说一说我们可能会遗漏的一些细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啦，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还剩一点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色彩吧，好不好？ 对， 这个其实挺矛盾的，因为现在父母穿的都还挺花哨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资料都说，给父母装修的时候尽量不要用那种特别亮丽的颜色， 对，要比较稳重， 哎，沉稳一些， 端庄啊。 但是呢，有些时候如果你放任让老人去选，你就会发现这家五彩缤纷的， 对，什么色儿都有。 对，其实大的色调呢尽量柔和，这样的话其实也给老人一个放松的空间。如果色彩过于激烈呢，他也会容易暴躁。如果不想让老人经常朝你喊呢，那你就给他的空间做的灰色调多一些，但是别太暗了哦，给老人整抑郁了也不好。这边就是原色要用多一些，比如些米色呀，或者是蓝灰色呀，这种的色调呢都比较适合老人来用。它比较清静一些。然后老人不是喜欢亮色吗？在一些小靠包上小配色给他来点亮色就可以了，不要大面积使用，要不然真的会让他无时无刻都跟打了鸡血的跟你在奋斗， 显得很浮躁。 对，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如果您要是要装修的话，最好要更